四，按月回升0.5%，结束三个月的跌势，按年仍然升近1.8%。至今年头四个月，楼价累计跌幅收窄至2.5%。各类型单位楼价都结束几个月的跌势，中小型单位按月反弹大约0.5%，大型单位回升超过0.7%。另外，本港租金上月按月持平，结束六个月的跌势。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有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嘅雨量，而元朗同大埔嘅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将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和缓嘅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有骤雨同几阵雷暴，下昼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两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24小时内各区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嘅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和茂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再系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30点，升513点，总成交金额7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6点，升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0.9升9.8，腾讯控股341.2升7.2，美团165.3升6.7，盈富基金20.8升5.6，恒生中国企业71.6升1.84，中国海洋石油12.04升4.4，快手69.65升1.85，京东集团207升9.8，友邦保险79.35升2.25，网易161.4升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931，瑞士法郎8.197，澳元5.605，加元6.159，新西兰元5.119，欧元8.443。每百日元对港元6.1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6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81点，升176点。港金报17350蚊，升50蚊。伦敦金每盎司卖入1853.74美元，卖出185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啦。咁而家龙尾就喺芜湖街。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芜湖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咁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啦，近住新鸿基中心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去香港咧就正常，九龙去港岛区正常啊。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隐书院对出。在九龙龙月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一段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连长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快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继续提你，电车嗰度就受影响嘅，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由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东行线电车，大约是有3个站，去筲箕湾 湾方向的就需要暂停服务，由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之间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的电车服务都是暂停，就有5个暂停了，咁搭电车的朋友留意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饮杯清水或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观塘康宁道45号怡安中心、慈云山慈爱院、爱华阁、旺角花园街76号 A 金国中心、石硖尾村美影楼、葵涌村下葵楼、屯门蝴蝶村蝶灵楼、将军澳都会翼三座、沙田博康村博华楼、牛头角上村常康楼、九龙塘广播道63号星辉豪庭 A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阿 sa 蔡卓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在明年初举行，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Alex 李志刚， 招兵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喂，罗敏庄啊，有听众话咧，想睇下你个靓头咧，可唔可以 post 啲相出嚟咧，睇下你有几靓、啊？ 去我 Facebook 咪有咯。 啊，系、啊，定系我哋 share 你个靓样咧？ 唔使噶，我靓样好多度都有嘅。 但你呢一个头嘅靓样少啲嘛？ 你都整咗琴日。 但我唔系你，我系你嘅发型师，但我唔，哎呀，我唔知啊。 但你天生丽质啊嘛。 唔紧要，我哋三个一齐影张相摆上去社交 平台。今日我哋三个，你今日都唔得喎，真系。今日未准备好喎。 我唔准备影，我最紧自己影。 自己影。 攞嚟衰咩？ 你日日都咁靓噶嘛？你哋有乜所谓啫？唔介意噶你哋。 咁又系，真系。 其实咁样讲啲嘢，我唔知噶。 咁呢样嘢你真系唔知啦。即系我问下你啦，你觉得生仔系咪真系需要考牌呢？ 唔系话考牌嘅，但系自己都要调，即系其身得正咯，唔可以其身不正咯。 唔系，我成日都同人讲嘅，即系譬如我系一个女性啦，生嗰下咧，其实系唔需要准备，或者系唔需要有啲咩特别嘅惊嘅，或者系辛苦嘅。 系个 gift 嚟嘅，上帝俾你嘅。 反而系教系最辛苦嘅，养系最辛苦嘅。 我觉得教系最难搞嘅，即系养你都觉得诶、有好多方法，你搵到钱就养到佢啦嘛。 都唔系噶， 阿超 B 你唔好咁简单啦、啊，有阵时养都好难噶。 嗱，我哋 即係唔係淨係俾佢食噶嘛？ 係啊，要健康咧，即係要注重佢嘅健康，佢嘅成長啦。有陣時候驚佢唔知有啲嘢遲緩啊，又驚唔夠營養啊，又唔夠運動啊。哇！ 所以即係我哋有小朋友嘅咧，一聚埋一齊咧，就係傾小朋友嘅嘢，即係傾一啲教育嘅問題啊。譬如近排咁，因為都 Zoom 多啊嘛，即係嗰啲 好多有近視啊嘛，聽講 係啦。咁我哋就會傾，喂，我哋點樣去控制佢哋，唔俾佢哋玩咁多嗰啲 pad 啦，係咪？因為嗰啲iPad 啊，嗰啲嘅平板電腦啊，其實除咗壞眼之外咧，其實係會影響好多問題出嚟嘅， 會衍生咗好多嘢， 好多，例如即係其實佢哋溝通咧係差過我哋以前好多嘅、 嗯。哦，係喎，佢哋好多時都話嘛，上網同你傾偈嘅時候咧，講多好多嘢噶嘛，跟住出嚟面對面嘅時候咧， 講唔到噶，係啊， 冇嘢同你講。 我諗起一個好得意嘅小插曲，就係、是、當年咧，阿羅敏莊咧即係生阿陳真之後咧，佢有好多嘅幻想嘅，好、嗰一套就係話我唔會俾佢睇 pad 嘅， 哦，唔係我，一定唔係， 係你， 唔係嗱，跟住咧，一定唔係我，因為我由細個 BB 嗰陣時已經俾佢睇，所以我一定唔係講呢句嘢。但係好多家長又，就算而家都好想控制啲小朋友唔俾佢睇電腦。 係，我有啲朋友真係做緊呢樣嘢嘅，即係可能譬如咧，佢哋屋企嘅時候咧，完全個電視係冇開過嘅，即係個小朋友在場嘅時候咧，個電視係唔俾開，即係令到佢好似完全唔知道，乜原來呢嚿嘢係開得嘅咩咁講，咁到可能佢瞓咗覺之後咧，先至開靜雞雞嚟睇下咁樣咯。咁嗱，但係有啲小朋友咧就可能由細到大，即係阿媽阿爸或者慣咗食飯嘅時候都開電視睇啊嘛，咁小朋友就覺得呢個係理所當然啦。咁最近咧網上面就有位朋友就講句自己嘅家姐一個嘅經歷，就覺得有搞錯啊， 係點樣嘅咧？ 咁、那個事件咧就係話個家姐咧就個仔有屋企有一仔一女啦，咁本來夜晚咧就家庭聚會咁好開心啦咁樣，但係突然之間到家庭聚會嘅時候咧，淨係帶咗個女嚟，個仔就唔帶嚟，咁啊然之後家姐翻嚟就話：，我好勁啊，做啲威嘢咁講，咁你做啲乜嘢咧咁講？原來佢就話阿仔晏晝食飯嘅時候咧，就扭要睇電視。 係 咁啊，家姐就好發就嬲啦，發癲咁樣啦，唔俾啊乜乜咁，跟住就話啦，好夜晚出街嘅時候咧，我就留你喺屋企，然之後仲要開電視 俾你睇， 開你最驚嘅喪屍片俾你睇嗰啲劇集，有去浪 喪屍片冇咁驚，精緻驚啲喎。 但 係 嗰個小朋友嚟， 但係嗰小朋友啦 ，non stop 咁樣 loop 住落去播嘅，咁然之後仲要咩咧？收曬所有 remote 拎走曬。 咁但係都有 switch 㗎嗰、那個電視機，有開關制㗎。 佢唔可以轉台囉，佢可能 唔可以轉台。 唔可以轉台。 唔可以轉台，你要逼住一定要睇啦咁講。咁然之後走咗啦。咁返到去即係家庭聚會嘅時候，同佢屋企人就講我幾威，我幾叻啊。 咁點算呢？佢返到去見到個小朋友可能匿埋咗囉。 嗱咁唔知啦。 癲咗已經。 咁中間呢就打電話俾佢老公，應該佢老公會返屋企嘅。即係可能預計咗個時間。咁問老公點啊？而家播第幾集啊？佢睇到幾多啊？咁講，跟住阿老公話：嚇冇喎，佢已經冇睇咯，熄咗電視定係轉 了？因為佢可能好驚啦，已經咁啊，但係熄咗 就 算啦。 跟住就嚇咁都熄到咁啊，即係覺得好似冇理由，我明明攞走曬啲面膜噶嘛。 掹插蘇得嘅，如果佢 掹插蘇或者成個總掣刪咗佢咯。 但係跟住之後咧，網上面咧好多人就講咧呢件事，第一樣嘢就話。有冇咁變態？點解你會逼個仔咁樣去做啲咁嘢咧？ 因為佢想嚇佢，但係會造成一個童年陰影咯。 係啊， 一個非常嘅做法，但係我覺得係冇意思嘅。因為你以為自己好威，其實你害咗自己嘅仔。 係，但係咧，即係唔好話控制小朋友，其實我哋而家控制自己唔睇呢啲平板電腦，或者唔睇電視，或者唔睇手機啊，其實都有啲問題嘅。 係啊，係啊，係啊，嗱，以前咧，我哋嗰一代咧，即係啱啱有電視嘅時候咧，啲阿媽阿爸咧，即係其實揾呢個電視送飯嘅嘛。其實嗰陣時已經開始 啦。反而控制我哋咧，唔好咁埋睇電視咧。即係我哋聞電視噶嘛，以前 準你睇，但係叫你唔好控咁埋，其實都幾健康嘅呢樣嘢。 唔知點解我哋要以前係要控過埋睇電視嘅？ 緊張啊嘛，越中前就越好啊嘛。咁而家興咗呢個睇平板電腦啊，即係睇呢個嚇，即 係手機啊 手機嘅時候咧，就真係一發不可收拾。 係啊，因為我哋都控制唔到，有時我都會覺得我哋控制唔到嘅時候，我哋要控制個小朋友係更加難。 係啊，同埋我哋即係手提電話，你有太多嘢可以做到啦嘛。即係你同人傾偈又得，你去睇片又得，你去做乜都得， 睇新聞又得。 係啊，咁你直情係根本咧你。一日24小時你可以攞住部手提電話咧，可以過活 嘅。我有時都好憎自己嘅，有時即係我開部戲出嚟睇咁樣啦，諗住好專心睇，但係睇得如果覺得悶咧，我又拎一個手提電話喺度猛睇喎。 係， 咁其實我係唔會專心嘅。 係， 我係睇唔曬部戲。 嘥咗部戲又唔專心嚇玩電話， 所以我都好憎自己 嘅。咁我就憎另一樣嘢，就係、是、成班朋友出嚟食飯嘅時候咧，其中一兩個咧明明食飯喺目的就係好難得見面傾偈啦，喺度撳電話玩咯。 我唔中意啊，有啲咧我有啲朋友 朋友咧約你出嚟食飯添啊，約完出嚟食飯，佢坐埋一邊咧就喺度扮講佢自己嘅嘢，跟住我哋變咗我哋自己食飯咁樣咧，真係好唔開心咁樣。 依朋友我已經西走咗噶啦，西走咗冇得再見噶啦， 好啦 嘛。不過咁難得啊，即係黃恩大赦出嚟同佢食飯，你竟然走去玩手機嚇，唔理我嚇。 係，所以而家啲朋友食飯嘅時候咧，第一件事就全部人沒收手機，擺曬台面。 但係沒收手機，我係覺得冇意思。 唔係，好似太過。 我覺得你主動唔玩好過沒收啊！即係依個唔係課堂啊嘛，同埋你一定會有一個負面情緒，即係我沒收咗你部手機，咁你即係話我即係咁，我一定好唔老禮㗎。 同埋你主動唔玩，你先至可以即係顯出嗰份尊重。冇 錯，我同阿羅文章都係咁啊，可能我係即係年紀大你兩年啊，大你少少啫。你哋真係會沒收手機 㗎？唔係，佢我就係話啲人去沒收手機做咩咧？沒收手機擺喺度啦。如果邊個忍唔住，即係話佢話啊，我要睇個 message 嗰啲咧，罰500。 但是可能那些有生意上的来往，即是可能很紧张。 或者家有老人家真的很紧急，有些什么 emergency 咁样。即是我觉得收手机呢其实影响了一些紧急的电话的。反而你自律地就不要看 咯。咁而家夜晚呢你睡觉的时候呢你个电话是教静音啊定是照样 normal？ 静音啊。 我直接熄咗佢。 我24小时。我24小时静音。 因为我听过啲人话如果个电话摆在你很近你瞓觉的地方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的嘛。咁我宁愿熄咗佢咯。 哇，好嘢喎！呢啲師奶界嗰啲好嘢啊， 唔係啊，真噶，佢哋話唔知擺喺邊度又會影響 影響腦電波 係 啊， 聽到呢啲 啊，即係你唔好擺係啦，就唔好擺近嗰啲地方先，真噶，有人咁講過。 我而家夜晚咧，就以前我係完全地冇理過佢咧，照擺側邊咁樣啦。而家就熄曬嗰啲咩 WiFi 啊 data 咧，咁樣咯。 咁你又係去到最盡熄埋 WiFi 熄 WiFi 熄 data 咪冇嘢咯？咁你咪唔會有人煩到你，因為而家啲人最多時 message 你都 係熄 WiFi 熄 data， 但係就唔熄架機。 係咯，咁點解唔熄？ 点解唔熄个机？ 熄个机，咁你熄机嘅时候，你熄咗机，你咪唔会响电话咯。即系 会熄个机都会响响闹噶。 唔系啊，即系打电话俾你打唔通啊。即系我又惊有啲紧急电话打电话俾你嘅时候冇听到。系啦， 又系太过真系。 但系嗰啲 WhatsApp 嗰啲咧，即系嗰啲无鬼为 WhatsApp 之凌晨都 send 嚟嗰啲咧，就唔会响 啊嘛。 唔系佢咩教静音咪得咯？完全我都冇 静音，佢都会。 哎呀，咁啊系啊系啊，但我唔会噶，我俾佢瞓得太冧咧，佢我都唔理 你。你瞓觉嗰阵时系最犀利 嘅。同埋有阵时咧，嗰啲响闹钟嗰啲声咧，系会系成为我梦嘅其中一个 supporting 嘅。 系啊，同埋好惊噶。 起码入梦入边嘅，系有超惊， 真系好犀利，好好瞓啊！你真系。 喂，礼拜五啊嘛，嗱，要 happy 啊嘛，系啊，要开开心心啊嘛。喂，今日玩尽佢得唔得？ 点玩啊？ 系跟我啦。 好啊。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边，连忙回避。Baby on my way， 火速散集冲入猎门。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Oh my， 七楼的等洞口，三楼要搬货装修，可否再快两？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睇唔到呢口。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赶到。悬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怪别爆 lift 口，好心借过。最美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執返我一個冇嘢可以阻我，為咗你我難過關關過，不如期待眼前一刻 OMG， 唉 Call me 連環不幸 Mr. D， 期望那麼多 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饮加暴再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女爵安 Elevator，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嗱，今日呢一首好歌献给你咧，就要多谢罗文庄啦。因为礼拜三咧，我播咗呢个 Top Gun 嘅 Original Soundtrack 1986年嘅 Take My Breath Away 呢个 Love Theme。你又话喂，里面有一只 Danger Song 都正， 强烈点唱啊！因为呢一只歌咧，系我对呢一套戏最深刻嘅其中一只歌嚟嘅。因为咧嗰阵时咧就兴呢个 LD 啊， 嗯， 记唔记得啊？ 记得。 即系我唔知道阿 D 又唔知咩嚟噶啦。 系咪好大 laser disc 啊？系啦，就系我爹哋开始玩咧呢啲即系睇戏嘅机嗰。 你爹哋玩呢啲嘢 嘅 喎？ 哇，佢好中意新科技嘅嘢嘅。咁嗰阵啱啱就出呢个镭射碟啦，佢就拎即系嗰阵时系要去啲铺头度借套戏。翻嚟睇，咁一個禮拜之後就要還翻俾佢嘅。咁佢一播呢一套戲嘅時候咧，呢一隻歌就響起啦，就係、是、一啲即係飛行嘅一啲嘅 鏡頭啦、畫面啦， 哇，好勁噶！連埋啲飛行畫面一齊睇，跟住仲要係嗰陣時興 surround sound 嘛，咁就又聽到嗰啲飛機咧。咁好正！ 哇，呢个系你个童年回忆喎、 啊，所以我好想听到呢一只歌。 但系谂下，其实即系当年 Top Gun 壮志凌云，即系咧佢未有咁多嘅即系新嘅机器啊，即系用一个比较旧式嘅拍电影方法，佢都系拍到咁坚。 但系以前用呢啲旧式嘅方法，先至可以咧试到你嘅阵仗。 系啊系啊，所以今次呢一套啊 Tom Cruise 都专登就系要即系要真人上场， 系 唔可以用 CG， 唔可以用替身， 唔可以用替身咁样。呢个即系咧佢呢一个坚持。咧虽然系癫嘅，但系我觉得真系值得推介。 你咁样讲又系，即系而家都可以摆咁啲高炮啊，然之后摆喺个飞机度拍噶嘛。咁以前点拍咧？嗰部机咁大嚿， 所以以前系劲好多嘅。 以前劲好多，同埋嗰个质素真系好劲啊！喂，咁一齐嚟啦， 一齐嚟咯， 扮下呢个揸飞机啊！ 戴头盔未？ 但我要啊，系系统嘅系统 系啦。 Top Gun 有 Kenny Loggins 嘅呢一首 Danger Song。 Alex 李志刚 ，TV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明日前往北京接受中央任命，下个星期二返港。陪同李家超赴京的官员包括后任行政长官私人秘书和新闻秘书，李家超夫人亦都会同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五签署国务院令，正式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7月1号就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过去五年经历回归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香港前程岌岌可危，一国的根基和底线受到冲击。面对如此局面，他作为行政长官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会，没有国哪有家，更加坚定相信唯有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依靠中央维护国家安全，才能够确保香港繁荣稳定。林郑月娥在律政司举办的基本法法律论坛致辞时说，两年前的修例风波令人深刻和沉痛地体会到，任何偏离一国两制初心的行为必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林郑月娥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7月视察香港时发表的讲话，提到一国是根深才能够叶茂，一国是本固才能够之荣，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一国毫无疑问是核心主干。日本下个月10号起恢复接待外国旅行团，香港属于低风险地区，无需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并且豁免入境检测和隔离。有旅行社表示，最快8月开办东京大阪的旅行团，15日的行程连同回港7日检疫酒店费用，每位团费大约是45,000元。今早有不少人致电查询。中橫遊常務董事袁振寧表示，由於航班不多，機位有限，最快8月才能夠出團，到時設計行程將會以郊區為主，亦都會有購物的行程。袁振寧估計，日本政府要求遊客以旅行團方式入境，是保障雙方多於監管，亦都不會安排手帶和追蹤器，相信只是大約了解遊客去過的地點，以及一旦有遊客不舒服，有人員可以協助求醫。南韓新增超過16,00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較之前一日減少2,000多宗，絕大部分屬於社區感染，多40名患者死亡。南韓累計超過1,805,000宗確診，超過24,000人不治，現有重症患者207人，較之前一日減少36人，連續9日低於300人。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吹和緩偏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吹風勢清勁。展望明日早上有驟雨和幾陣雷暴，下午驟雨減少，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599点，升483点，总成交78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2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11,21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91.25元，升10.15元；腾讯控股340.4元，升6.2元；美团163.6元，升5元；盈富基金20.82元，升5.2元；恒生中国企业71.48元，升1.66元。中国海洋石油12.02元，升4.2元。

唱会，每周十张好碟。 2022年第21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音乐方面，上榜有曾比特啊，呢、這个哇好贵，会听我卖得 Mike M I K E。 另外仲有就系 Laura Jones 嘅 Come Away With Me 嘅二十周年， 林家谦 Seven， 仲有 Jane Curtis 嘅阿水， 林一峰 Dear Mr. Lam 子若， 喺仲有就系刘德华嘅长途伴侣， 陈雷 Honesty， MC 张天赋 Have a Good Time， 岑宁仪嘅 Here， John Williams 嘅 Berlin Concert。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影碟方面包括有陈柏宇《Fight for Life in Hong Kong Coliseum》， 仲有就系 Mirror 嘅《One and All Life 2021》， 蜘蛛侠《不战无归》睇咗咧 ，Rubber Band Child 2021 Live， 仲有郑秀文嘅《Listen to Me Birthday》， 仲有呢个日本嘅劇情片啊，吓就系《间谍之妻》。 仲有你块面啊，假面之夜日本片， 仲有港产片喜欢你先呢， 仲有就系剧情片第一炉香啊，中国片啊， 系继续有港产片啊，就系、是、炉火。 我首先要向两位推介咗就系 TVB 嘅《寻人记》先， 哇 真 系 好 正啊！星期四、星期五， 即系除咗五姑娘赞佢咧，即系话哇佢呢套嘢一定会再攞奖，因为上一辑 影 攞奖，但 系 今次咧一开出嚟已经系知道佢一定又攞 开大啊，系啊， 真系好有心机啊！呢个新闻部制作。 所以咧，新聞部製作咧，即係同即係綜藝製作嗰啲有少少唔係好同嘅，即係佢嗰個謹慎得嚟咧，有少少娛樂性， 同埋一睇落去咧，真係好多感動位咯。譬如琴日嗰個即係 case 啦，就講一個即係細路仔，佢細個嗰陣時咧，就因為屋企即係照顧唔到，咁爸爸媽媽分開咗，咁爸爸又唔會理嗰啲小朋友，咁咧，咁跟住個小朋友咧就周圍咧流浪啊，咁佢細細個就靠食杯麵啦，大個咗咧。佢就而家好好啦，即系就煮面俾人食咁样。 哦，即系做煮面师傅。 系、哦、啊，做煮面师傅就冇学坏道咁样，咁跟一路咁样揾佢而揾得到，好犀利咯。 呢个系好感动嘅，同埋咧，即系幕后嘅工作人员咧，嗰一啲资料搜集啦，嗰一啲锲而不舍咁样咧，打电话系咁扯，要揾到嗰个人啦。 系。 同埋咧，佢哋execute 即系成个操作啊。 系啊系。 佢哋即系咧好顺畅，做得好好啊。 好好啊，真系值得。 即系掌声啊！即系咧，令到我哋啲电视观众咧，即刻系十点半咧翻翻嚟， 系一定要睇， 一定要睇星期四、星期五啊！同埋好似几好，好似两而家好似两集一个 case 啊！ 都唔系一时时啦。譬如上次安仔个 case 就系两集都有，即系都系佢啦。咁琴日嗰个就一个 case 完晒，但系都好大快人心嘅，真系、我睇完咧好开心， 即系有嘢攞翻嘅。 系啊系啊，睇完好舒畅，好安慰，好感动。另外喂，要讲埋啦，我哋咧就系我要等埋你哋先至讲。其实我两个礼拜。前已经好想讲噶啦， 《 璀璨帝国二》啊， 哦，《Bling Empire》， 因为我睇嘅时候你哋就未睇啊嘛，而家你睇晒啦，系咪？ 睇晒， 点咧？点咧？点咧？ 我觉得今次大家啲角色全部咧都个样咧 upgrade 咗咯。 靓晒嗬！ 唔系头先你唔系咁讲嘅，你喺咩度话？嗰啲剧情好假啦，连人大嗰啲样都好假咁样。 因为佢有一部分，其中有一个 Kana 就系佢整容嗰个过程咧，都拍埋落嚟啊嘛。嗰啲针多到咧，即系 好得人惊啊！ 但系又唔系又唔得佢死嘅，佢针完之后咧，佢下一集啊，即系越每一集就越嚟越瘦。 所以话佢话自己 keep 住好似十五岁咁样嘅， 系啊， 变晒。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如果放一个你平时好中意睇一啲八卦嘢啊，或者系你。明知佢系假噶啦，但系佢都即系吸引到你继续追落去啊！咁样嗰啲人系好啱睇，即系正如我啦。 今次呢一个咧，对于上一季嚟讲咧，今季咧系八卦太多啦，即系多到咧觉得可唔可以唔好咁烦啊？你真系冇嘢做啊！ 佢系揾嘢嚟做嘅，但系咧，如果你觉得上一季好睇嘅话咧，其实今季系仲好睇，因为啲衫咧靓好多啦， 佢又加入咗一啲人物， 加入 啲人物又好有钱啦，咁嗰啲衫又系又唔同咗，因为佢哋好劲噶嘛，系个个唔同，即系个先都唔同衫嘅， 系， 即系嗰个场合都唔同衫，即系就咁去饮杯咖啡又唔 同衫，有一套衫系，同埋佢哋喺，我谂佢哋喺美国本土咧。可能真係已經紅咗啊，所以佢哋去一啲宴會嘅時候都見到佢啲場合咧，好多人影佢嘅相啊，甚至有狗仔隊跟佢。 即係佢咪有一幕話 Christine 去買中藥送俾朋友咁樣，去個中藥鋪買啲嘢，佢都著到好似咧彈天橋咁樣啊。 其實你諗下，你每一集咧細分咧，其實佢去好多地方嘅喎。 係啊， 佢每個地方咧就剪佢三四分鐘啊， 拍好多嘢啊， 拍好多嘢嘅砌埋。 直情我係諗緊，哇！佢嘅衣櫃點擺呢啲衫？哇！有冇捐翻出嚟？ 但我中意睇啊！即係就算知佢係好假嘅劇情嚟㗎，即係可能大家嗌交都係假， 又或者係講下 Kelvin 啊追阿 Kim 啊嘅時候 ，Kelvin 追阿 Kim 都 係 啊， 但我都覺得幾好睇喎 ，Kelvin 就真係幾可愛喎。 但阿 Kim 佢個人未到嗰、那個個胸先到，即係 你唔中意啫，有人會中意噶嘛？ 佢好正，我唔知道望佢邊度啊嚇。咁你咁多個角色中意邊個啊？ 咁我都係揀 Kelvin 嘅，好似佢貼地啲啊嘛。 唔 係 喎，我同阿李志哥係一檔嘅喎，我係中意 Anna， 因為 Anna 真係好有型。 因為 Anna 佢係算係最年紀大嗰、那個，亦都係差唔多最有錢咁樣嘅。佢每次都出嚟講一啲咧好有意思嘅説話，講一啲真係好有智慧嘅嘢啊咁樣。咁我覺得 OK 嘅。 但係即係佢好有型咧，就係佢真係好似 Lady Gaga 咁樣咧，佢影嗰啲相咧，佢咪有一度咪話哦，佢其實唔識 IG 呢樣嘢嘅，佢亦都未接觸過嘅。不過你教我玩啊 ，OK， 你教我玩啊 ，OK， 咁我哋去揾啲攝影師嚟同我哋影出相，咁即 係擺 到 IG 嗰度。我哋嘅 IG 就就咁自己，哎呀，超 B 幫我揸機啦咁樣。 佢 係 book 個 studio， book 個 studio 影一輯好勁嘅相擺落 IG 咁樣。 同埋我記得有一幕咧，就話去名店度買嘢啊嘛。哎呀，呢件衫好得意喎，同個後生女咧就話：，喂，你又幾靚，我著得，不如我哋一齊著，然之後出去扮 Dummy 啦嘛，公仔咯咁講。我點樣都得嘅。 即係正如佢上一輯無端端走咗去做即係啲空中服務員咧。系 serve 啲嘢俾人食，佢覺得好開心咁樣，好、 啊、 有趣。 呢、個好特別啦。咁另外咧，我睇咗一部咧電影啊。呢部電影咧，有啲人就覺得唔好睇，譬如羅文莊話我唔 OK 啦。但我覺得 OK 喎。就是奇異旅俠挽救宇宙， 楊紫瓊， 楊紫瓊嘅呢部。其實咧佢係有啲。 不過我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即係佢覺得咧係本年度咧即係覺得係最好睇嘅電影。 嗱，其實咧因為開頭嘅時候我都係唔知做乜咁樣睇啦，咁我睇睇下嘅時候，開頭嗰半個鐘佢搞緊啲乜嘢啊，玩緊啲乜嘢啊，跟住慢慢睇落去，睇落去，睇落去，睇落去，睇落去。 其實係家庭倫理片嚟嘅。 其實好簡單嘅，佢講個故仔嗰個，即係其實佢講個嗰樣嘢嘅道理咧，其實老生常談，你又講佢又講，你又講噶啦。但係只不過佢用一個乜嘢嘅方法去表達呢件事俾你睇咧？ 佢用咗溝嘅一個方法。 係啊，咁同埋佢當中都講到最重要一樣嘢啦，就係、是、其實我哋每個人可能平衡宇宙之後咧，李志剛喺呢個宇宙你係做緊DJ， 可能另一個宇宙嘅李志剛可能係富翁，可能再另一個宇宙嘅李志剛 鴨 乞兒。 系啦，都得噶。咁但系 最你，因为我枉我当你朋友。 佢讲完富翁啊嘛，我谂住一个大啲嘅对比啫。 但系最紧要咩？做好你而家嘅自己先，即系你唔好去谂。如果我唔系咁，我会点咧？唔系点啊？点样咧？唔好理咁多，做好自己先咁样。 一早知啦呢样嘢。 所以咪就系话咯，呢、這个剧呢、這个电影咧，其实佢就讲一样嘅好简单嘅道理，但系佢用一个好特别嘅方式去讲俾你听，同埋佢仲有啲背后嘅意义。 咁你中唔中意啊？ 我 OK。我中意嘅就系、是，所以佢虽然啊都两个几钟头系有 at 一场嘅，但系睇完之后觉得都正嘅。 但系 呢好多好评嘅呢套电影。 呢套戏唔揾杨紫琼做，真系揾唔到，唔知揾边个做。 但我觉得嗰个男主角应该揾成龙做嘅，真系。咁、但系而家嗰个男仔都做得好好。 系 啊，咁啊，同埋你知杨紫琼而家嘅啦，即系所有荷里活咧系同呢一个亚洲人有关嘅题材嘅戏，都有佢份噶嘛。 系啊，真系、 啊，即 系有钱婆啊，同埋咩？ 系啊系啊，有钱婆 即系 全 部 做晒，系啊，有 superhero 做埋。 佢都帮埋就系话呢部呢间电影公司啊嘛，原来系一个好细细间嘅电影公司。都因為佢呢一部嘅電影咧，哇，犀利啦！而家即係賺好多啦，同埋而家全球都認識佢呢間公司啦，話。 咁除咗呢一套之外咧，其實 Top Gun 都要睇啦 ，Top Gun Maverick 係咪先咧？即係咧，我未見過一個人彈呢一套戲咯。 因為我相信係大家都等咗三十幾年啊！呢套電影，即係如果你睇第一季， 佢又唔係真 係，我又冇諗， 又唔 係 話真 係 等， 係 啦，即 係 唔係一定要等，因為其實佢話出呢個電影公司有醖釀到啦，但係到最後因為 Tom Cruise 佢有啲堅持，所以就冇拍到咁樣。 有啲嘢見好就收啊嘛。 但係我哋就覺得其實第一集已經好好睇，已經夠嘅，但係估唔到佢呢個續集。佢頂得住， 起碼冇俾人鬧先啦。 佢唔似大白鯊續集咁樣，大白鯊 有好多電影嘅續集都會俾人鬧。 係啊係啊，呢套真係咧，即係一定要入場睇，仲要係 IMAX。雖然好多人咧未睇 IMAX， 然後睇普通都話，不如睇 IMAX。其實你真係要睇 IMAX。真係咧，你會發覺置身其中啊，同埋嗰個畫面咁大咧，你係望唔曬究竟拍咗啲咩啊？係 啊， 我想睇第二次 啊，直情係有啲嘢好多畫面上面嘅嘢咧，同埋你有冇嗰場有冇得睇啊？就係 Tom Cruise 出嚟講一段説話先至。 我冇喎，我嗰個慈善場冇 啊！我嗰陣就係咁講，跟住我覺得真係 因為你嗰個 係 首演啊， 可能 係 又唔同 啊，你 嗰 個首映啊，你首映啊。 但係我都覺得呢部電影係真係值得入去現場，真係頭先你講好啱啊，置身其中啊，你覺得係 啊？咁啊，亦都支持下啲戲院啦，近排。 排都挨得咁辛苦， 又而家可以食嘢啦嘛，终于几开心啊！ 但系我哋见到冇人食嘢，就算 我见到我啲朋友包场就有人食嘢咯， 包场就要啦，包场啦。喂，另外我都成日睇 N 字头咁样啦，咁而我亦都好中意睇呢个 documentary 啦，咁样我近排睇咗一套。都幾得人驚嘅，就叫做 Cyber Hell， 就係韓國製作嘅一個 documentary。 係啊，睇嗰個九號房嗰個。 係啦 ，N 號房 ，N 號房， 九號房香港好 啦。N 號房。 哇！越睇越心寒，越睇越驚，即係唔知點解呢個世界有啲人咁變態嘅。咁就係佢嘅 Cyber Hell 就係講 N 號房故事啦。佢又係好細嘅，由啱啱開始到慢慢發現咁樣，到真係揭咗呢一個大陰謀。嘅成個過程咧都拍出嚟嘅，咁你要有心機睇，因為咧係韓國製嘅，佢係咧 節奏係冇即係 外國咁慢，即係佢譬如講一大單嘢就是，哇超 B 呢個人好衰啦，跟住你就會影去一個日出嗰度咧，然後出到日落啊，咁你就諗嘢啊咁耐 cut 機啦喂，咁仲係影緊個日落嘅，咁譬如咧講緊哎呀超 B 其實好慘噶，佢咧咩咁就影住阿超 B 嘅背脊。但影五秒以上 嘅，所以我成我係睇唔曬嘅，我係睇第一集咧已經係開始玩手機啦。 我都要分段嚟睇，但因為佢拆得好細，而佢嘅節奏亦都係好慢啦，所以其實係拖地嘅，係有啲拖嘅。 但我明咗啦，因為又係一啲網絡嘅一啲恐怖嘅欺凌啦，恐怖嘢啦，即係其實真係你睇完之後咧，你會叫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咧玩手機嘅時候真係要小心， 要小心有咩事同下屋企人溝通咁樣，因為其實好多嘅受害者就係因為佢冇同屋企人溝通。而佢可能自己好想创一番事业，因为佢一开始就系话有份工俾你， 譬如话有 modeling 有 modeling job 俾你，你嚟唔嚟我哋做 model 啊？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试身嘅啫，咁不如你俾张相我睇下先啦。你就咁影个头唔得噶，俾埋个身材我睇啦。喂，你着住衫亦都唔得噶，我要睇你真实嘅身材。咁嗰啲人又会好即系初头谂住见工啊嘛，佢就好愿意去俾晒所有嘢佢睇啦， 同埋个身份证。个地址好多嘢俾晒佢咁样吓，咁因为佢又攞晒你嘅个人资料，于是佢咪可以勒索你咯，就话去你屋企啊揾你啊，咁你喺屋企匿埋咪好惊咯，咁于是佢叫你做乜嘢，你都会做，甚至变态到就系咧，试过叫两个女仔去一个唔知公众洗手间咁样咧，叫佢舐个地下。 哦 你话系咪几恐怖啊？ 癫 咗啊！系啊，即系呢啲人真系一定要绳之于法啊！ 哎呀，好恐怖呢件事真系。 系啦，咁另外我又睇到有一个咧就唔恐怖嘅，但系好都好有艺术性嘅，就系、是、有少即系卡通片 feel 嘅，就系叫做 Love Death and Robots。 哦， 系啊，有三季。 之前咪就系你睇过一集，我记得 睇一集，系啦，而家有第三季啦，好好睇，好好睇 ，Love Death and Robots， 每次都系唔同故事，同埋有啲似咧。Black Mirror 噶， 吓、 oh. 即系尤其是第三季。 我睇个 trailer 有啲系漫画嚟嘅，系咪啊？ 其实大部分都系漫画，但系有啲咧， oh. 我怀疑佢系有少少好似阿凡达咁样咧， 或 者真人做咗，然后再变做漫画咁样。 Oh. 因为有啲漫画系好真嘅咁样，咁其实大部分都系漫画咁样。咁啊，其中有一个古仔咧，讲到有一个喺湖入边嘅妖精咧，系一个女仔嚟嘅，佢好似呢啲印度人咁样咧，但系佢跳嗰啲舞咧好坚噶， 系咩？ 你一定要睇嗰个单元就嗰个好好睇噶， 但系好似都系有啲场面咧系唔啱小朋友睇，所以我又系要匿埋。 系啦，你系唔可以同阿陈真睇嘅，因为你睇个名字已经知啦 ，Love Death and Robots 啊嘛，系咪？ 系。 咁而咧第三季嘅第一集咧，佢都用翻咧之前咧出现过嘅有三个嘅机械人仔，佢就系讲咩咧？佢嗰集就系讲咧世界已经末日啦，咁剩翻啲机械人啫，咁三个机器人就周围去唔同嘅地方啦，嗰啲掘油井啊咩咁样啦，就喺度笑啲人类，笑啲人类啊！哎呀，你啲人咧几蠢啦，自己自我灭亡啊咁样。咁佢哋讲啲嘢咧系好好笑嘅。 哦， 好睇啊吓 ，Love Death and Robots 有冇中文名噶？ 就系、是、爱 死 机械人， 但系中间有啲图案嘅咁啊，系啦。但系呢个好短嘅啫，原来每一集都系十零分钟或者几分钟嘅一集嘅啫。 咁啊啱我哋现代人都唔需要 commitment， 就咁样睇完就真系。 如果唔系，又睇手机噶啦， 系又睇手机噶啦，又走去然后就敷面膜噶啦。 系另外我睇得到咧韩剧咁啊，因为系播完啊嘛，所以我即刻睇翻啦。就系呢一个还有明天啊，其实都系今年咧四月份嗰阵时咧播出嘅，即系喺韩国嗰度。 咁 好听喎，华若明天个名咁靓， 系咪好有好听啦？ 但系咧，佢里边咧系讲一啲即系唔系现实嘅嘢嚟嘅。 哦，唔系现实噶。 都几唔系，你可以唔好讲现实，因为其实个古仔讲咩咧，就系话讲紧咧阿主角咧金喜善啊，其实佢已经系金喜善，你叫佢边个？ 梗系记得啦，佢超级红嘅以前。 系啦，咁啊金喜善咧喺度有个角色，佢个角色就咩咧？就系做一啲咧喺地即系叫做叫做咩地府派上嚟嘅， 即系判官啊， 就还就系拯救啲咧。就是你會自殺的人，即係佢會收到個，佢收到 message， 哦，譬如可能呢個人咧，佢心情唔好啦，佢就快自殺啦，佢個負面情緒好高啦，咁佢就去用一個方法去拯救佢。 咁揾你喎，金喜善可能負面情緒都好高， 佢等緊我啊。咁因為咧， 唔好自殺先。 原來有好多人咧，即係可能喺韓國，因為佢都係有好多 case by case。頭先你大家都講，因為韓國原來好多譬如欺凌事件啦，咁欺凌事件可能係中學欺凌到你大個嘅時候咧，你嗰個陰霾咧都未過啊，跟然之後突然間遇翻佢點算咧？我突然間好想死啦咁啊！咁佢就用咩方法去拯救佢咧？咁样讲，所以佢每一个古仔都系咁样去做咯。 哦，即系每一集系有个古仔嘅。 系啊，佢但系好得意嘅，佢每一集咧，佢卡住，可能咧集半，咁第二集咧就可能一半系其新嘅古仔。 咁佢先可以引到你睇。 引你睇下。 系啦，我觉得几好睇。hook 系啦，咁所以呢个古仔你都见到好多即系韩国本土佢哋有啲嘅问题啦。 不过佢哋好多欺凌事件， 好多啊韩国，佢哋阶级 即系炒翻出嚟话好多欺凌。 但系最惨咧，我时睇啲欺凌事件嘅时候咧，嗰、那个被欺凌嘅主角心谂。是不是真的咁弱啊？你是不是真的唔会冚翻转头、啊？ 真系咁弱啊！佢哋净系俾人欺凌完之后，佢唔敢讲噶。 系、 啊，佢 即系 N 号房就会知道啦。 喺 N 号房你已经知道，佢唔肯讲出嚟噶，唔肯讲啊，系啊。 咁所以有时睇嘅时候，你都会猛整咯。咁但系你又见到有啲人系觉得呢啲人唔衰格，应该去死咗佢先啦。点 解今次成日揾嗰啲人欺凌嗰啲人，唔系应该救嗰啲人？ 杀 嗰 啲欺凌嗰啲人。 所以呢套剧咧，佢有啲位你觉得大发人心嘅，都好睇嘅咁啊。 咁另外咧，即系爆到七彩。呢、这个孟买大家姐啦， 系啊，一定要睇啊， 一定要睇啊！呢、这个因为我好中意咧，佢咧打破咗咧，即系印度片嗰种咧，好古旧嘅 Bollywood 跳舞嗰样嘢。因为佢入边咧都有歌舞噶嘛，但系佢嘅歌舞咧，佢嘅镜头系不断咁转嘅， 同埋嗰个女主角真系做得非常、 哦、做得好好、啊， 无论咧即系佢嘅做戏啦，或者系佢跳舞啦，又或者佢啲身体语言啊，都值得睇。 我中意佢咧，就系佢又系好细个。扮到佢開始成熟咁樣啦，咁佢係有個進程㗎啦，無論係外形同埋性格啦。另外就係呢，因為佢係被人呃咗㗎嘛，呃咗去孟買嗰度，以為係做電影明星，但係就賣咗個火坑㗎嘛。咁到最後佢反抗唔到啦，咁被逼就要企喺個門口嗰度去即係招來啲客人啦。咁咪有啲隔離啲女仔幫佢擁高嘅手啊， 係 即係佢好似殭屍咁樣，但係隔離啲女仔幫佢咧擁到一啲搔首弄姿咁樣啦。佢又真係，咦？ 總之佢成個學你話真係盡情啊，個變化係做到曬出嚟嘅。跟住我一路睇咧，已經覺得哇！呢、這個女主角一定會去荷里活噶啦，一 定要、啊、一 定會俾人請去荷里活， 做得好好、啊， 真係喎，真係已經、哦、 真係去咗啦， 真係去咗啦，拍緊啦已經。 同埋我中意佢入邊嗰啲歌舞場面，除咗係好順理成章啱曬劇情之外咧。佢唔係淨係 Bollywood 嘅跳舞，佢、有咧好似現代舞咁樣咧、哦，即係佢嘅心情好差嘅時候。 而佢嗰啲舞係唔簡單嘅， 唔簡單嘅嗰啲舞一 shot 過仲要， 佢仲要做戲嘅，有曬情緒， 有曬情緒一 take 過都幾鬼勁， 好好睇，好值得睇。 呢、這個又可以喺屋企睇到啦，唔使睇啲嘢就出街啦。咁啊，喂，嚟緊呢個禮拜即係而家戲院開翻，即係好多電影頭先提過嘅，即係《壯志凌雲》啦，即係呢個 好多好戲睇嘅其實。 係啊，咁啊仲有嚟緊啊下個禮拜我都期待嘅，就係《侏羅紀世界》啊，呢個統治霸權。好似话 last 一集嚟噶啦， 应该要啦。佢再系咁拍咧，我净系咧当我恐龙系 friend 噶啦，系咪先？拍到我净系变咗朋友咁样啊，大佬。 系仲有啦，即系呢个奇异博士二啦，都继续喺度上紧啦，即系失控。 但奇异博士好似系唔系毁誉参半咧？ 但如果你系粉丝嘅话，你又唔介意噶嘛？ 但系因为而家咧 Marvel 嘅电影咧，佢有一个佢几得意嘅就系话，你唔系净系睇电影啊，即系譬如佢今次第二集啦，跟住谂啊。第一集佢唔係做咗好多集嘅啦咩？已經，因為佢而家係穿插咗喺唔同嘅 喺蜘蛛俠又有 角色裏邊啊嘛，同埋好多人話咧，原來你睇之前咧，你唔係單止睇翻上一集啊， 要睇電視劇， 你要睇埋啲電視劇咧、哦，做埋功課，你先至明佢講乜嘢啊！真係，仲有魔比殺啦，都而家上緊啦，即係之前我都講過啦，咁、大家可以呢個週末去戲院睇啦。 仲有咩誰和誰共舞咧？ 都係啊，都係啊，都係啊，係啊， 好多戲睇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睇片灵感即刻到。 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个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见。记住。 J 咧冇头绪嘅，唔知点写呢一首演唱会主题曲好。但系咧上网重温咗一啲同乐文嘅片段，一睇又好多情绪涌现。于是乎喺钢琴面前咧，好快就弹咗呢个 melody 出嚟。作曲关心妍，填词陈耀森，编曲周石汉、王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关心妍《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经理梁明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近日嘅疫情已经平稳。医管局专家小组探讨之后，决定扩展探访特别安排。他说最重要是视乎病房大小、病床的数目等，决定不同医院、不同病房在每个时段可以容纳多少家属入内。如果情况许可，医管局会尽量安排每星期探访两次。梁明强调，医院方面会主动致电家属预约探访安排，市民不用心急。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午后的骤雨为新界部分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的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73点，升457点，总成交金额85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3点，升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7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0.5升9.4，腾讯控股340元升5.8，美团162.6升4元，盈富基金20.8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71.3升1.54，中国海洋石油12.02升4.2，快手68.9升1.1，京东集团206.2升8.8，网易161.7升5.8，友邦保险79.1升2.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916，瑞士法郎8.191，澳元5.599，加元6.154，新西兰元5.11，欧元8.437。每百日元对港元6.1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2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81点，升176点。港金报17340元，升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3.93美元，卖出18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些车龙架，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小辉台。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坚丽角挤塞，龙尾麦当劳道口。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比较繁忙噶。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坚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过咗碧街。新界方面，将军澳影业路去宝宁路回旋处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开。提一提大家啦，在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民安队总部那段的快线，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快线封闭了的，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留意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坊又到我大家姐出场嘅时间啦，大美姐你好吗？ 大家姐好挂住你、啊， 我都挂住大家，仲有白虎啊！ 大家姐你好啊！ 唔好怪白虎把声咁难听啊，大家吓、啊，希望大家都中意佢啦。 大家姐，我近排咧成日煲嗰个璀璨帝国咧，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开翻个真人 show 咯。 我煲个吹咩帝国啊？ 系啊，你自己谂啦。 吹喇叭帝国啊！我都有啲似个 Anna。 系啊，如果你做嘅话，我一定捧场。 我都有啲随凉半老嘅噃，不过我而家唔得闲着嗰啲名牌啊，同埋靓手袋啊，戴戒指唔得闲戴啲咁嘅贵嘢。 因为而家兴唔着。 唔系，我而家兴去街市啊！嗱，我要揾呢一个咧，荃湾嘅呢个 威威猪啊， 威威猪啦，系啊，佢啲纹身纹上脚嘅，原来 仲有新嘅卖鱼 M C 喎， 系啊，嗰个咩 Autumn 啊，卖鱼卖鱼， 好靓仔我觉得。 O K， 但我中意 M C 嗰啲咧，有纹身嗰啲咧，我仲要系嗰啲咧，唔系嗰啲有型纹身嗰啲。 威威猪是有纹身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佢之前系嗰啲 公仔人啊，嗰啲官有纹身嗰啲嘢。 系啊，我不嬲都知你对地盘咧系情有独钟嘅。 唔系本人咧，就系不嬲咧，都系诚心向佛嘅，所以见到嗰啲 观音坐莲嗰啲啊， 貔貅啊， 最打地基啊， 喂，又有一个啦噃，有个咩两餸饭 Ellie 喎，最新 有 啊，最新 你真系嗰、那个行情，你真系知道好犀利 噶，系啊，两餸饭 Ellie 啊，唔知喺边鬼度啊， 咁你啱晒你啦，你最中意买几两三餸饭噶啦， 系啦，不过呢个两餸饭 Ellie 就系女嚟嘅， 哦，女仔。女大家真系唔好将以前咧，即系做嘢嗰啲术语拎晒出嚟讲先得噶。 我漏咗个仔啫，系咪？嗱，咁啊，另外啊吓，咁啊，呼吁下大家啦，我哋大家姐呢个鉴赏会咧，今次就点灯。 但系我觉得咧，啲听众咧真系好叻啊！佢拎晒上去淘宝嗰度咧，搵晒嗰啲价钱出嚟，跟住话两个都系 cheap 嘢。 大家姐，你真系犀利啊！今次攞堆灯出嚟啊！ 系啊，嗱。其实讲真咧，你哋咁样去谂系啱啦，因为咧两眼灯当中，其中有一眼真系喺淘宝嗰度买的。 乜大家姐，你都识用淘宝咩？ 唔系我去我个高贵 friend 屋企，我影佢啲嘢嘛。 朋友， 我朋友整嘅。喂，好啦好啦好啦吓，又到大家姐咧，希望大家增长知识、增广见闻嘅一个问答大赛啦。 又问答大赛啊？今日问乜嘢啊？大家姐。 嗱，因为你哋上次咧问咗一啲宇宙嘅问题咧，就令到咧阿白虎赢咧，阿大咪姐系咧面有难色 嘅。其实我都唔知道问过啲乜嘢噶啦，每一次而家已经 唔知嘛， 已经唔记得晒啦、 哎。我记得啊，我记得啊。我贏咗幾個禮拜啊，好開心啊！我記得 好嘢啊，越冇知識嗰啲人越有知識噶，呢度係 啊！你真係你自己 做嘢儀式噶嘛？ 自己行去個懸崖咧，等人你唔使俾人擁啊，你自己跳落去個懸崖度啊，係 跳崖， 珍惜生命啊！嗱，今次咧，哇，我覺得好有教育意義啊！ 係咩啊？ 聽住啦，噃。中国四大发明之多少问答大赛、 哦、即是粥粉面饭 是啊粥粉面饭啊好叻啊 真的那些啊你啦开波不要问那么多了 开波要 开波咪哎呀不好意思 好怕啊 我今天做什么我都 要打波我怀念以前我怀念以前工作的地方 打波都可以开波的好中国四大发明有哪四个答中一个有一份白虎先 纸火药 纸一分做纸技术火药啱大咪姐 指南针 指南针啱两分 锯啊 咩话 锯啊车系嘛唔系 咩啊 哇佢真系有冇搞错啊真系四大发明系好古旧噶车嗰啲唔车轮啊 系咯。 车你 车轮咯， 即系你话你系插锁匙嗰啲机器， 梗系唔系啦，嗰啲车轮嗰啲咧，嗰啲成个车嗰个造型嗰啲嘢， 即系古天乐嗰啲轮胎轮嗰啲啊， 系啊，嗰啲又新得滞， 错唔啱唔啱， 纸火药指南针同埋咩啊？ 同纸有关嘅 笔 咯， 唔系个技术嚟嘅， 做纸术。 唔系啊， 做纸术啦，咁啲纸攞出嚟系点样啊？点样可以变咗个 magazine 咁样嘅？ 哦，印刷 啊， 印刷术， 印刷术， 佢歪音喎，佢讲印刷，印刷， 印刷术系家族生意嚟噶，唔知喎，真系 系咩？系你家族生意嚟噶？ 哎呀，唔好咁讲啦，费事人哋记得。 每人两分，你讲嘢要正音啲啊吓， 系， 印刷，哎，真系。第二条好难啊，呢条话做纸术相传啊，系由边个朝代改良嘅咧？ 改良啊？ 邊個朝代？ 嗯，好耐。 嗱，俾個 tips 你啦，係乜漢呢？ 东汉 啊，咁你都知嘅，啱啊，冇错， 正东汉啊嘛， 就 系、 是、东 汉，郑中基个爹哋啊嘛，我识啦，郑中基爹哋， 好嘢啊，真系冇错啦，就系、是、东汉啦。咁东汉咧，其实咧有一个人， 呢做子啊嘛，蔡伦， 冇搞错，点解你咁叻？ 我有读书噶， 吓、啊。我仲有 tips A 蔡兴麟 B 谭咏麟，我唔使 tips 梁亦麟。 梁亦麟，你真系知蔡伦系边个人？ 系啊，蔡伦做子啊嘛。 好嘢、啊，你真系。 跟其他就唔记得啦。 嗱，佢嗱蔡伦呢一个人咧，佢改进咗造纸嘅技术，佢压低咗一样嘢，令到个造纸技术可以普及嘅。 压低咗个头，压低咗一样嘢，价钱。 大面真系真系劲啊！冇错，佢将呢一个价格咧调低，令到呢一个造纸技术咧系便宜咗，因为以前嘅旧嘅造纸技术咧就唔系人人都可以做到嘅。 系后期佢仲系发明啲草纸俾人哋去厕所，系咪咁噶？ 你呢个我就唔知啦吓。 野屎 啊， 野屎， 野屎， 野屎， 野屎英文系咩啊 ？Yes, yes, 同野佬一样。 唔好当真啊，大家假噶，野屎唔系真系 yes 噶吓。OK， 听住下一个啦。造纸的技术呢是要经过蒸煮，即是要蒸啦，要煮煮它啦，同埋乜嘢个步骤？ 炼晒干。 我憎佢呢懒醒咁样呢答呢个错问题，错。 唔使晒干嘅咩？ 压。 压啊。 即是压压平嗰啲纸啊。 又唔系啦，造纸技术要蒸煮啦，咁然后呢啲纸咩色 㗎？黄啊，漂白啊。 讲多次， 漂白 啱啊，冇错就系、是、漂白嘅。阿、哦、白虎真系个白字真系咧。 因为以前啲草纸唔系白色噶嘛。 哎呀，唔系草纸，你要写嗰啲纸啊，大咪 做纸唔系净系做草纸噶，会做一啲文书嗰啲。 好紧要噶，草纸系即系大众都需要噶。 其实嗱，做咗纸有咗纸之后，最犀利嘅一个转变，人类文明嘅转变系乜嘢咧？ 有书睇，有书睇， 都类似啦，就系、是、记录到历史啊，知唔知啊？ 以前都得噶，你写喺嗰啲石头上边啦， 同埋嗰啲龟背嗰啲甲骨文嗰啲， 系啊，嗰啲龟形高嗰啲咧， 系啦， 龟 板， 龟板。哎呀，我中意答无谓嘢多过答主意。 咪咯，人哋咁认真上网揾，抄到我只手指头都软埋啊！嗱，呢、這个就易啲啦，指南针。又叫做乜嘢 ？Compass， 啱咗冇 OK 喎。 唔系英文啊，系以前古代。 指南 针。以前古代有个名嘅。 指南针又叫做。 好，俾 tips 你啦。 哦，佢一定系有。 A 胎盘。B 洗面盘。C 轮盘。 轮盘 罗庚系嘛 ？D 罗盘。 罗盘。罗盘 是我的盘来的、哦。 两个都啱啦，是每人一分是啦，就是罗盘的。咁亦都有一个名字南中是叫思南的。啊、 叫什么话 思南。 思南 没生啊。 思南是英文来的、 哦。是咯。指南针呢可以方便哪一些的行动呢 面。 白虎， 嗰啲船嗰啲咯，即系揸船嘅人咯，嗰啲叫咩？ 航海， 航海，航海啊！ 大咪真系有教养，冇错，正音就 系 航海，不过你都啱啦，系 正音。 每日因为正确答案系 正确航海，系话航海， 正确答案系话航海噶，你揸船都当你啱啦。仲有咧，除咗航海系可以用指南针 打仗。 打仗啊！打仗又唔使喎， 打仗唔使指南针噶。 咁你两堆人都系打佢嘅啫，你唔使再揾一地方噶。 揸车入面有揸车。 嗱，呢个童军都有做嘅，童军就最中意玩。唔，你唔好佢又话我讲噶啦。 野战， 野战唔系啊，野战呀，唔同噶，另外一样嘢嚟噶。 童军 最中意玩四个字嘅野乜嘢？ 野外 定向 啊，好嘢啦， 真系有 错。野外探险都系叫野外定向啦。咁另外你都唔识噶啦，讲埋俾你听啦。指南针咧可以方便大家咧系去啊搵地图啦，同埋咧喺城市嘅道路嗰度搵方向。 啊，要用个指南针先搵到个地图噶？ 咩啊？你开嗰啲咩鬼嘢 Google Map 啊？ 唔系啊，你记唔记得你以前一张地图咪画嘅？ 系啊， 画完之后佢又写埋系东南西北。你唔写东南西北，点样知呢度点样行啫？ 系喎、 啊。真系好啦， 呢条一定好简单。指南针其实系指边度？阿伯父， 北呀，好嘢啊！ 指南针唔系指南嘅咩？ 唔系，其实系指北嘅。所以有阵时候有啲人嗌系指北针嘅。 哦， 好，下一条啦吓。中国啊，系几多世纪已经有历史记载罗盘呢一样嘢咧？ 点样几多世纪啊？即系噏个数字出嚟。 系啦，个世纪。 哦， 世纪啊，真系唔 记得世纪啊？ 三啊。 三 其实都是撞的嘛，你撞啦。 最头嗰时啊， 你其实你唔使理我啊，心路历程你帮我解释埋。 四世纪。 嗱，俾你每个人答多一次啊，多啲。 多啲啊？六世纪。 哎呀，同你一样添，咁我去七啦。 八啦。九。 黐线。 十一。十二， 啊，答中啦！中国咧就系喺十二世纪嘅时候咧，已经有记载罗盘呢一样嘢。 唔好 set 啲题目咁样问啊，不如唔好问几多世纪啦，问个第二样嘢啊。 几年系咪？跟住问 问题你又唔 set， 又要我上网抄，然后你又喺度大支嘢咁样答都唔识噶啦，唔好问呢啲啦，咁我 set 点啊？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个节目叫咩名啊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嘅，又唔系叫 Made in 个罗文庄，仲咁多嘢把鬼。 你系罗文庄咩？你唔系大 V 姐咩？ 你下个礼拜做 Made in Hong Kong 罗文庄，我出题目。 讲翻吓，中国就系十二世纪已经有历史记载罗盘嘅啦。咁之后咧，阿拉伯人啊就偷咗呢一个罗盘嘅技术，就再转化，然后就去到欧洲嘅。 我好中意佢话我哋大支嘢坐喺度， 你系大支嘢。 我都觉得有少大支嘢坐喺度答问题。 礼拜五成得我一个人忙嘅，得我一个人咁上网抄抄嘢嘅。 大家梗系咧，大家姐嘅节目嚟噶嘛，个个都系睇你头噶，大佬。 好听埋啦吓， 到货叫大咪姐乜嘢？ 哇，你今日状态好好啊，你系咁抢我啊？好到火药题啦，火药又名咩咧？ 炸药链 唔系炸药链，炸药链黐线，你真系乱晒龙啊！你 一定俾人投诉。 嗱，火药咧，其实咧系又名嗰个咧系三个字嘅，只要加一样嘢喺火药前面，乜火药？ 咩火药？ 哇，好难答啊！ 乜嘢火药？ 咩火药？ 系颜色嚟嘅， 红火药。 黑火药， 黑火药啱， 黑火药，哇，系喎，黑色嘅佢， 嗰啲火柴嗰啲头嗰啲咪黑色嗰啲火药， 唔系啊，有红色噶火柴头， 咁我啲掩色噶嘛，阿婆，啊，真系，唉，唔好意思啊，我平时好有教养，好少有人做阿婆， 你大家车嚟嘅，俾翻大家姐先啦， 唔好意思，我把声嘅系起痰啊，好啦，火药一般系用咩物质去混合嘅咧？ 咩物质？硫磺啊！ 啊，答中咗， 我都系咁谂， 撞中咗一个冇错，硫磺， 仲有吓， 仲有噶， 有啊，答多一个啊， 有冇贴士啊？ 烧嘢食会用嘅 炭， 系都当啱啦，系啦，木炭系啦，每人一分啦，系啊，木炭啊吓，嗱，听住咯噃，火药咧系喺七世纪嘅时候喺中国发明嘅，相传嘅就吓呢个系野史嚟嘅，相传咧系由中国嘅一啲术士。他原本呢是想制一种药物制一种丹但是不觉意意外呢就是发现了有火药这一样东西究竟我们原本是想研制什么丹 长生不老丹秦勇啊我看秦勇啊 为什么你会知道我以为这一条实没人答到的啦 秦勇啊嘛 是啊好东 西那个什么手工沙 手工沙又是秦勇的一咁你都答到嘅，好嘢喎、啊！真系好啦， 即系以前啲人都冇嘢搞嘅，全嚟嚟嚟去去都系研制啲长生不老药咁 样。咁啊系，冇咩做噶啦，系啊，要而家啲人文明咗之后就避孕丸啦，轮到系啦，即系下一条啦。印刷术出现咗之后，就有呢一个雕版印刷。咁嚟到现代啦，印刷术延伸咗变咗有啲乜嘢呢？ 创建印刷 杂志啊？呢个延伸咗点样啊？ 嗱，以前系用雕版印刷嘅。咁而家系用印刷乜咧？ 柯式印刷， 哦，即印刷機啦，就咁答。 哦， 係印刷機啦，係算啦，係。 原來個答案係印刷機。你其實諗多咗一段陣，你其實很好好噶啦。 你屙乜鬼啫？係佢問曬啦，係好煩啊！啲題目唔好再問啦。最開心就係問曬。好，講成績啦。白虎是有十分的。 其实你知不知道一个礼拜里面我最享受的就是这一 part 就是大支的菜。是 大咪姐十一分啊。 我要开心的真的。 哎呀我要唞下我把声就是死了真的阴公眼。好跟你隆重介绍我很喜欢的一对乐队 One Promise。 紧不放手如何难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答应我不可失救 Uncertainty is burning me up Mentally 要等到几时一日别折磨 But we ain't scared anymore 定下想着 when lives can be restored Bad news is all that we hear Letting that kid drain you in tears Knowing that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His friend his house ain't gonna be here Got me thinking what am I dogs next Are there any other 处理方式 Don't know what else gonna be taken by this virus Someone tell me it's pandemic gonna be So I need to be forfeit 如何能够捉紧不放手如何能够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Shining from our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e just keep on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ect From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re no Can't put a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 Grit and teeth 当着曙光就算生活变到极烦没得放松变态的 time To forgive up You're not alone 如何能都捉紧不放手如何能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下月十号起恢复接待外国旅行团，香港属于低风险地区，无需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并豁免入境检测和隔离。有旅行社话最快八月开办东京大阪旅行团，十五日行程连同回港七日。檢疫酒店費用每位團費大約45,000元今早有不少人致電查詢中橫遊常務董事袁振寧表示由於航班不多機位有限最快八月才能夠出團到時設計行程將會以郊區為主亦會有購物行程袁振寧估計日本政府要求旅客以旅行團方式入境是保障雙方多於監管亦不會安排手帶和追蹤器相信只是大約了解遊客去過的地點以及一旦有遊客不適有人員可以協助求醫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疫情持續平穩污水檢測指標下降但現時每日都有200多宗個案反映社區仍然有多條傳播鏈他說衛生防護中心已經恢復個案追蹤市民仍要小心亦要留意變種病毒的傳入另外政府昨日宣布長遠會以煙草中局作為長遠控煙策略當中包括研究擴大禁煙區範圍至交通工具等候區同埋規管煙草產品加入其他味道以減低吸引力。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現時每年政府都會逐個地區增加禁煙區，但做法似乎太慢。當局正研究參考其他地方的經驗，用較大規模的方式，以及在較多人的地區實施禁煙。如果要達至2025年將吸煙率降低至 7.8%， 要大刀闊斧去做。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表示，中美双方在经贸问题上保持住各层级沟通。秦刚在印第安纳州一个经济峰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时期挑起贸易战，加征关税损害双边利益，美国贸易赤字并未因此减少，相反关税伤害的是美国工商界和消费者，并推高美国国内通胀。首批301关税将在7月5号到期，美国政府正评估是否延续，相信各方都希望听到好消息，如果关税延续，中方将奉陪到底。秦刚又说，今年中国经济开局平稳，第一季经济增长 4.8%， 位居主要经济体前列，受近期疫情影响，经济平稳运行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下行压力加大，但是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和政策工具应对挑战。台湾新增94,808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重症个案343宗，多126人死亡，三项数据都创单日新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的三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18点，升399点，成交金额9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7点，升四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7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0.3，升9.2；腾讯控股338.8，升4.6。美团是162元，升3.4；盈富基金20.76，升4.6；恒生中国企业71.22，升4；中海油12.02，升4.2；快手是68.65，升8.5；京东集团206.2，升8.8；网易是161.7，升5.8；友邦保险78.85，升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26.96，瑞士法郎0.959，加元1.276，人民幣6.738，英磅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075，歐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51。日經平均指數報26,781點，升176点，港金报17,34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59美元，卖出1,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过了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空中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游泳池。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连翔道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民安队总部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尤其是屯门区的雨势比较大，天雨路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take it show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同大傻咧，佢哋就去大排档食饭啦。埋单嘅时候咧，小明慢慢咁伸只手入去个裤袋度拎钱，大傻咧就见到，不如等我嚟啊！小明就话啦，咁边好意思啊？小明都未讲完啊，大傻咧就已经伸只手入去小明嘅裤袋度帮佢攞钱啦。 好朋友。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好重要，人生里面最重要是感恩，因为点解咧？有啲人咧成日觉得净系睇到自己冇嗰个部分，咁你越睇咧嗰件事咧就越嚟越放大，本身你唔系真系咁冇嘅嘢，你就变咗咧更加冇。好多时系你觉得人哋咁睇你，形成咧自己又咁谂，人哋又觉得。Hello， 我系刘小慧，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 我系 Alex 李志刚。 知识 串流电视服务平台竞争激烈，今日系行业龙头都唔系唔使担心被观众淘汰噶。最近就有新消息话会推出互动直播节目，可以即时投票答问题。咁、那个节目系跟咩时区嘅观众噶？香港人需唔需要挨夜追节目啊？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至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黄建威 知识会社。 每次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出到街，真系好喜欢见到我哋嘅听众噶。 我日日听你做电台噶，你两个好夹，真系好开心啊！居然撞到你哋， 你哋系超标啊？ 系啊， 你把声唔同真人嘅，点解？ 你后生咗好多， 系咩？我后生咗啊？ 唔同啊，而家靓仔好多。 我真系好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噶，你哋咧？ 爱你一万年。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大家静一静，有请大家姐出场。 依家呢个世俗实在太多灾难啦，人间有好多纷扰，好多人成日都谂唔明嘅，就等我行出嚟，等我大家姐点醒你。 大家姐点醒你？ 翻嚟我哋大家姐时间啊！好多谢我个好朋友包包喺街市啊，拣紧菜同埋摸紧靓仔嘅时候咧，都听紧啊！大家姐，多谢啊！ 哇，街市我得摸靓仔嘅咩？ 啊，系冇嘅咩？唔系有嘅咩？ 啊，真系好多姐粉咧，真系等你点啊！咧有啲人咧都未听过古仔咧，佢已经咧下咗结论啦，好好啊！ 咁快啊， 系啊， 真系好快啊，好快手啊，真系犀利啊吓！咁啊嚟嘅啦噃，嗱，今次呢一个点醒你嘅古仔咧，就系、是、同我一样，都系咁索嘅。伊索寓言里面有呢个狐狸与乌鸦的故事，嚟啦噃！今次嗰啲香港老花镜嗰啲音乐嘅，有一日乌鸦得到一块肉，担住喺个口度啦，俾地下行紧嘅狐狸见到、哦，狐狸好想咧从乌鸦嘴里面得到呢一块肉。由于乌鸦咧喺树枝上面咧，嘴里面担住肉，狐狸冇办法上到去树嗰度同佢抢，于是佢眼珠一转就谂到啦。 喂喂喂，亲爱嘅乌鸦，喂你好嘛？ 乌鸦咧就冇回答啦。 啊，死都唔开口、啊。喂，亲爱嘅乌鸦，喂你个仔点啊？最近考大学未啊？吓？ 乌鸦又系望咗狐狸一眼，仲系冇回答、哦。狐狸摇摇尾巴，又再问啦。 唉，又似你话啊，等我赞下佢靓先。通常呢啲人一赞靓咧，就松毛松。 我你加咁多戏嘅，冇时间、啊。个 镜头影住我，唔加多啲戏、啊。 好多戏、啊，你加回狐狸。 睇住我，睇住我。喂喂喂，哇！你啲羽毛真系好鬼靓啊，哇！仲靓过出边买嗰啲名牌啊，五彩缤纷咁样。喂。 比其他嘅雀仔咧都靓好多啊！啊，唔知道你把声咧得唔得嘅咧，会唔会好好听嘅咧？咁可以唱只歌过嚟听下。 乌鸦听咗之后，松毛松翼非常之得意，于是咧就唱起歌，仲跳埋舞添啊 ！Elevator，Elevator， 佢真系识唱歌噶嘛？ 咁鬼新潮嘅，点知佢唱紧歌嘅时候，一擘大口，块肉咧就跌咗落地下啦！狐狸一见到，一嘢担咗佢，然后就跑啦，仲弹翻一句佢啊！ 喂，我走啦！喂，多谢晒你嘅晚餐喎、 啊！哇，演绎得非常之好啊！而家大咪即都系咧，本来我俾佢嘅稿咧有五十个字咧，佢自己加起加咗一百个字， 二千个字， 系啦，我不嬲都有听十八个字做噶嘛。 喂，嗱，呢一个狐狸与乌鸦的故事，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啦、嗯？又有啲咩嘅感觉呢？阿白虎，你有咩感觉啊？ 哎、第一样嘢。唔好俾人赞完之后松毛松翼咁样。 但你最出你最你系最 你嘅弱点， 你日日都系咁嘅，你日日都重蹈覆辙嘅喎你。 Elevator，Elevator， 你每次都系松毛松翼嗰啲嚟 嘅。我 get 唔到喎，大家姐其实系讲咩嘅咧？呢、這个故仔。 其实我自己知道嘅真相嘅，但我就想大家去领悟一下。不如俾少少时间大家谂，谂完之后我揭晓俾你知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 选中我都不知处一闯神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实力可打都做不通 OK 就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 OK 就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有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嘅。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究竟勇敢无惧。继续过，然而那个错不豁然走过，信即过，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所最新一卷能。 力直升一波。 好正好正啊 ！AK 啊吓，江叶生啊吓，记住啦嗱，江叶生都有个训示噶噃，就系、是、记住你冇奖都唔好面窿窿，系啦，将来嘅嘢。 好耐之前嘅事，你做咩成日提住啫？ 我记住，因为我觉得佢应该有奖嘅。顺之卷系啦，系咪花之卷个 friend 咧？顺之卷。好，继续翻我哋呢一个咧，即系大家姐点醒你呢一个环节。嗱，头先咧呢一个狐狸院呢一个乌鸦嘅故事咧，明唔明啊？白虎你， 梗系明啦。听众有好多见解噶，我哋咪读下听众嗰啲见解先啦。佢话我了解到，腋下嘅狐狸系臭嘅，肩下嘅乌鸦系黑嘅。 好好啊，小 讲多次咩？腋下咩话？ 腋下嘅狐狸 系臭嘅，天下嘅乌鸦都系黑嘅。 嗯，仲有呢？ 啊，有啲人咧就话咧，任何时间都要保持清醒嘅，有自己嘅思想系好紧要嘅。啊，呢、這个讲得好好啊。 啱啊，因为乌鸦黑色嘅嘛，佢话系啲毛咧，咁样咁啊，即系七彩咁样咧，摆明 大话 系氹佢骗子。 哦，同埋有人话咧，记得啊，食饱先好唱歌啊。 我就是要讲这一句了， 吃饱先唱歌。 因为曾经有一个经典女歌手罗敏庄，她说她一定要吃饱先可以唱歌，她拘住个肚子，她是没力唱歌的，不够力。 很多人不同啦，每个人不同的啦。 她讲了我的 领悟、啊、我都听过、啊、她说呢录到跟餐厅里面呢未够三分钟已经催人哋做咩 BB 嘢。我知我有了 BB， 呢个是另呢个系另外嘅，系啦。好，阿 Alan 咧就话咧系阿乌鸦咧，唔知道自己把声烂，又唔知道阿狐狸咁狡猾。 嗯，系、哦、啊，仲以为自己可以做 mirror 添，唱 elevator 系啦。 哎呀，有个得着就话应该要照原唱，即系要照原旧肉先至好唱歌。 讲、哦、得好好、啊， 好好。 嗱，呢个真系领略到啦，阿伟啊，佢话咧。要有自知之明， 呢、這个好紧要啊！吓、啊，即系人哋系咁赞你咁样，但其实你都知佢系喺度讲假话嘅，咁你都信嘅，咪同阿超 B 冇分别咯。 嗱，但 Heidi 咧就话咧好简单，即系一个道理，就系啲陌生人唔好理佢。 系，亦都有人话、哦。即系定要食咗先讲，有乜嘢都唔好讲住。 系啦，食咗嘢先至讲嘢，系啦。 阿 Shelly 咧就话要坚持自己，唔好受人影响，唔想出声就唔好出声。 嗯，讲得好好。 系啊，仲有啲人话，都系食斋好啲啦，食咩鬼肉咧？ 咁啊系啊，其实食斋可能咧对呢个世界美丽好多吓。 系啊，咁系点嘅咧？大家姐，你可唔可以讲下你？ 其实我有两个嘅，一个咧就系、是。这个故事教训我们呢，吃饱了先至好唱歌。那你担住块肉落，跟住吞咗块肉佢，然后先唱 elevator。 即系醒啲啦，张贤耀。系 啦，仲有第二个，其实而家街外真系好多骗子，无论网上又有骗子，咩韩国 N 号房啊、九号房啊、七号房，周围都系会呃人嘅。而家真要打醒，唔系十二分啊，九十四分精神啊，唔好信咧其他啲无谓人讲嘅嘢，除非系你嘅朋友或者系你嘅家人。 哦、都唔系，有时咧系我嘅朋友咧，佢无端端话嗰、那个即系社交平台个账号咧俾人 hack 咗咧，跟住咧佢又 send 嚟话，哎呀，好耐冇见啦，我冇咗你嘅电话，可唔可以俾我啊？咁样，咁、 啊、 我真系好惊嘅，好容易相信咗噶。 不过我有一次咧，嗱，我都乜鬼都唔信啊，你 hack 我，我即刻就 delete 翻，然后换过密码。但系有一次，我星期六朝头早起身懵懵窿窿嘅时候，突然间有个短信 send 俾我， 系 咁啊话。诶、哎，你揿下就可以攞到 iPhone， 于是我咧贪念一起啦，咁我就揿啦，揿一下啊，我中唔到奖嘅，咁算啦，跟住佢话可以重试，我再揿多下啦，咁都话你中咗 iPhone 啦，咁样，你只要咧留低你咧身家性命财产咁样咧，我就可以攞到 iPhone。我正想揿嘅时候，觉得咦呢个系骗子嘅一个， 但系咧我又唔明，其实我都试过几次噶啦，但系佢系喺嗰啲咧真系正正常常嘅，即系嗰啲嗰啲搜殺網咧，嗰度彈出嚟嘅喎。 哎呀，啲全部都係啲木馬程式，危險啊！ 哎、呀 都係嗰句咧，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 係啊，所以呢啲嘢咧，即係嗰啲個人資料啊，同埋錢銀嗰啲嘢，銀行帳户記住唔好俾人啊，知唔知啊？ 真係啊！ 銀行係唔會叫啲職員嚟問你攞密碼嘅。 係啊，仲唔會咧有啲官員話俾你聽要你咧交錢㗎？ 以上防騙意講到 提示 提示大家記住小心騙子。 有品味， 靓嘢又靓， 喂嘢我最醒又靓， 鉴赏能力高， 平嘢都知道， 鉴赏好靓， 有品味又靓， 我系醒又靓，有品味， 平嘢都知道， 大家姐你鉴赏会。 I am a very stylish girl。 一浪打鬼个一浪啊！ 自从上个礼拜有人咧将三棵差唔多价钱嘅仙人掌摆咗上网俾人哋睇之后，然后话俾人哋听每棵大约80几蚊，于是呢一个环节正式沦陷，正式冇人再当系一回事啦。 哎呀，所以今次大家姐你咪攞翻对灯出嚟咯。 就算你攞咗对灯出嚟都冇鬼用啦，因为个个咧已经咧上网帮你抄晒啲价钱出嚟，我都知道几多钱啦。 系咪啊？ 我快啲知道啦。 因为佢哋咧一上嗰啲淘宝搵网咧。一对那个直情是 exactly 那盏灯的价钱出了来啊。 那么讲下两眼灯先啦，咁啊灯 A 呢就是一个呢企高的灯，企高的灯，咁样呢它大约就是三四尺高咁样啦，咁有少少呢是一个好像钉书机嗰啲钉啊，嗰、那个咁嘅 shape 嘅 C 字形咁样，咁喺个顶嗰度就有一个圆形嘅球，咁样咧影出嚟咧就好似好光咁样啦，但其实系好有情调嘅， 哦， 好有 design 嘅， 即系睇唔到书嗰啲咯， 系啦，睇唔到书，只系可以照明去厕所嘅啫， 但系啱晒啊，大家真系好中意呢啲无谓嘢 嘅，系啊，几靓噶，咁另外一眼咧就系、是玛丽皇后年代都有嘅， 系啦，大家即系点解你买一眼咧咁旧嘅 都唔系佢噶咯，喺人哋屋影嘅， 喺人哋屋企嗰影嘅系。 哎呀，喺人哋屋企俾人知道系淘宝，淘宝灯。 阿 Conny 话咗俾我听噶啦，佢话俾我，佢话可以话俾人听嘅，系啦，可以。 人哋都知道咗啦，唔使讲 咗，系啦。咁啊，另外就系比较古典啲嘅座台嘅灯啦，咁啊比较有特色嘅。咁啊，两眼灯当中。一眼咧就是 designer 嘅名贵灯，另外一眼咧就是淘宝嘅。 哦， 咁你估边个咧？ 我估 A 系贵啲嘅。 A 系贵嘅。 嗯， 咁你觉得边个靓啲咧？ 我自己中意 A 啲啦，因为现代啲嘛，最中意现代嘢。 但我哋好多嘅男士咧就唔系好中意现代，觉得有啲尴尬。 你唔中意即系我中意啊！ 我唔系喂，你老公去跑步都好多時。 你唔好讲呢啲，我真系 modern 嘢，我讲紧。 我 modern 系啦。 B 系靓啲嘅 ，B 系靓啲，唔系估啊？你觉得啦？ 我觉得佢靓啲啦，同埋我估系贵啲啊，即系。 我估埋贵啲啊？你觉得？ 我贵啲啊！ 但 A 好似有啲 design 因为阿 Sandy 咧就话咧，就话 A 啦。简单就是贵一点的，通常都是。 嗯，简单。 B 呢就 old school 一点，有些人说。 嗯，有人呢都说呢，即是淘宝呢是可以一个价钱买晒两眼。 即是一张飞睇到笑那 些。是啦，是个 friend 嘛。 因为我觉得似 A 那个呢，如果淘宝的话呢运落来容易一点。 嗱，有啲人咧就話咧，誒問嚟問去真係好鬼煩啊！咁但係佢又答喎， 開心下啫，係咪？大家一齊估估下。 同埋我覺得 B 咧，因為多啲唔同嘅一啲material 啊，咁所以咧個價錢都貴過 A 嘅。 可能係嘅喎。 A 個一個銅啫嘛。 不過有人話咧 ，B 咧將個燈啊靚啊靚啦。不过咧，点解个台咧崩咗个角嘅？ 咁都睇到啊， 冇错， 有时影相真系要小心啲嘅。而家真系 呢个阿 Jackie Cole 话咧 ，A 好似系嗰啲咧，嗰啲咧酒店房嗰啲灯啊，应该系平啦。B 就好似咧多啲 detail， 唔系，有啲人话 B 咧好似姨妈家私嗰啲， 你讲个姨妈， 系啊，佢真系咁写姨妈家私佢话， 想开股啊？一首歌时间啦。 In the way, seems 听众话咧，几时轮到咧估呢一个底横啊？吓，咩叫系底横？咩嚟噶？ 嗰个底嗰、那个横线， 哦，横线系啦，咁系话好期待咁话，而好多朋友咧，其实都估中咗噶啦吓，有啲话 B 贵过 A， 有啲话 A 贵过 B。但系好多人都中意 B， 话咧够晒 classics，A 咧就太瘦啦。吕文君。佢話咧，A 就太瘦， 太瘦，但係圓形豐滿嗰、個位，通常啲人都係中意咁噶，唔係咩 ？B 豐滿啲， 啲人話 B 咧似懷舊嘢，而家越興我啲 old school 嘢咧值錢啲嘅， 似、古董。 咦？有人話兩眼都似係嗰啲短聚嘅酒店嗰啲燈喎， 但係你正經人家屋企嚟㗎， 正經人家嚟㗎，係真係正經人家嚟㗎。好啦，可以講啦，多謝我嘅閨蜜阿 Connie 咧提供呢兩眼燈眼，貴啲嘅係 A。 A 呢、个就系名师设计啦，呢、个 系啊名师设计嘅 A， 咁而咧徒劳嘅就系 B。 哦，即系 A 唔系徒劳嘅 ，A 唔系徒劳嘅 A 咧系贵价嘢， 几多钱啊？即系有 过2000噶， 哇，咁贵啊，真系。 咁啊徒劳嗰个就系三斤嘢，仲包运费 三斤。 多谢大家同我哋一齐估估下，都几好玩啦、啊，系咪？喂，提醒大家雷暴警告而家生效紧噶吓。OK， 喂，时间够啦， 拜拜大家姐， 再见啦，多谢大家。Bye.